庆祝光明星节日朝友好新春会2月9号在东京举行。由日本支持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委员会议长惠森文博等日本各界人士、国际主体思想研究所事务局长韦商建一、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央常任委员会副议长南生宇和总联工作人员参加。会上放映了介绍在伟大的党的领导下，我国军民去年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的录像片。接着一些人士做了发言。